平安，山高水长，是否还是旧模样？有人盼望，有人在挣扎，再相见你过多少年，心一路飞，好像不知倦，沏壶茶，笑看人世的复杂，一曲唱罢，雨过天晴了，爱有谁在乎流过泪，多情不悔，我多情不悔，万般岁月，多想重新过一回，多情不悔，我用心体会，爱到深处就越能付出，像不知倦，沏壶茶，笑看人世的复杂，一曲唱罢，雨过天晴了，还有谁在乎流过泪，多情不悔，我多情不悔，万般岁月，多想重新过一回，多情不悔，我用心体会，爱到深处就越能付出，多情不悔，我多情不悔，万般岁月，多想重新过一回，多情不悔，我用心体会，爱到深处就越能付出。 瞬间散落。